呢度我買咗30幾平方米喺呢度啦。 著書只為度量衡， 即係有好多值得大家去理解嘅問題。係台即係新北市嘅即係名產。 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玉敏踢爆》。今日是2022年的5月20号。咁啊，5月20号到5月30号呢，就是呼吁大家交台费的日子。咁我哋其实呢一个所谓付费的系统呢，都搞了差不多10年嘅，应该都8年到10年啦。我记得应该差不多啦，系咪？咁都有一班即系基本嘅拥趸呢，同埋支持者呢，都会即系支持我哋啦，每個月都會俾台費啦。咁而家就以前係68.9、77.7，係嘛？咁而家就100蚊啦嚇。咁啊100蚊一個月。咁有啲人咧就一個節目裏邊嘅100蚊乘十都有嘅，乘五都有嘅。咁喺 PayPal 嗰度咧，即係嗰個付費嘅，即係嗰個機，即係嗰個 payment 機位啊。咁啊，大家當產品嚟買嘅，咁好多即係比慣比熟嗰啲就知道噶啦。咁另外亦都可以通過，即係而家好方便啦 ，PayMe 啦，掃一掃個 QR code， 咁你可以銀行等於銀行入數啊。咁仲有就係 Patreon 啊，即係嗰個係會員制嘅啊。咁都有幾條渠道大家可以付費嘅，希望大家能夠繼續支持我哋 MyRadio 啊。咁當然我哋而家仲未斷氣嘅啊，繼續發聲啊。香港雖然而家好不堪，但係我哋嘅節目咧主要都係講香港嘅啊。咁有啲人話：，即係講香港問題，即係香港都冇得救啦。咁講嚟做咩呢？咁我嘅睇法就唔同嘅。我哋永遠都要記住啊，即係香港係我哋嘅。OK， 即使而家嘅情況好惡劣，係嘛？我哋都係要關注香港嘅。無論即係我人身處邊一度，係嘛？一息尚存，都係要繼續發聲嘅。所以呢個係即係我哋一個基本嘅做人嘅原則。同埋我從事呢一個所謂傳媒工作咁多年，或者從政嗰十年啊，即係我自己要做嘅嘢啊，即係可以做嘅嘢都做得差唔多啦，係咪？咁而家都喂講句難聽啲，人哋當我而家係流亡海外咁，係咪？咁但係我從來唔會覺得自己係流亡嘅嚇。第一，我同啲家人一齊嘅，係咪？第二，我而家繼續發聲嘅，係咪？尤其是在这个资讯科技这么发达的情况底下，我们可以继续讲话的嘛，是吧？当然在香港有很多朋友他现在没办法出声，是吧？那就不代表他就接受个现实的嘛，是吧？那都可以有很多方法就是关注香港的发展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大家就是互相支持，无论在哪里都好，是吧？我们都会继续关心香港的。不会说因为现在香港这么不堪，或者香港已經共產黨全面控制啦，咁但係我哋都要關心噶嘛，係咪？我哋都要為香港去發聲噶嘛，係咪？對於香港政府啊，港共政權嘅倒行逆施，我哋一定係要即係口誅筆伐，係唔會停嘅，係咪？雖然有啲人話啊，你喺即係香港以外嘅地方相對比較安全啲，咁啊，咁你更加可以咁樣講嘢啦。 咁我又想問翻轉頭，咁如果我哋喺相對安全啲嘅地方，一樣係暗春嘅，咁唔通咁樣大家就可以接受啦咩？係咪？嗱，我今日要講嘅咧就係的同民生有關嘅問題啊，即係政治問題，即係當然我哋都會繼續關注啦，係咪？咁啊喺呢個琴日嘅鬱敏踩場裏面，我就講呢一個所謂政府架構重組嗰種荒謬嘅地方啊。今日要講嘅咧就係我即係早兩日其實我都要講呢個題目嘅，不過今日講都 OK 啦，係咪？香港嗰啲政治委任嘅官員係嘛，要加人工，而且加人工嘅幅度咧係非常之高嘅。大家都知道，香港呢啲所謂政治問責嘅官員或者政治委任嘅官員啊，即係公務員，即係之上有一扎呢啲咁嘅所謂政治委任嘅官員啊嘛。譬如話呢個所謂政府架構重組，就開多即係57個公務員嘅位，但係咧。呢、這個公務員嘅位開，我覺得都問題不大。咁佢因為你嗰個增加咗所謂3個副司長，咁另外又有呢、這個即係、就是、增加咗2個局咁啊。咁呢2個局就要有公務員幫手先得㗎。咁佢所以要開咗啲位落去。咁呢個就喺成個架構重組裏面起碼都有班公務員啦，係咪？咁但係你唔係用原有公務員喎，唔係調嚟調去，你請新嘅人喎，係嘛？咁所以呢個係即係呢個係一個問題嚟㗎，係嘛？咁但係公務員始終都係基層啦，或者其實今次開嗰啲位裏面咧，其實好多都係首長級官員嚟嘅，係嘛？而家嗰啲加薪咧，即係公務員加薪咧，好明顯就係肥上瘦下，即係過去一直以來都係咁嘅。高級公務員係加得多啲嘅，嗰啲基層公務員係加好少錢嘅。佢本嚟人工相對已經比較低啦，但係加得係比較少嘅。但係嗰啲高官咧，即係高級公務員係加多啲嘅。嗱，所以我就會將呢一個所謂加薪咧。除咗嗱，而家公務員佢暫時未話要加，但係即係睇嚟都係要加㗎啦，因為你凍咗身2年啊嘛。咁但係而家嗰個疫情，喂，仍然係未解決㗎嘛，百業蕭條，民生凋敝，係嘛？嗰啲失業率咧就即係不斷咁樣升高，係嘛？即係半失業嘅人有好多，失業嘅人有好多。喺咁嘅情況底下，喂，你嗰啲高官竟然夠膽加人工，而且加嘅幅度好得人驚嘅。我哋睇到咧就係呢一個薪酬獨立委員會啊，咁啊日前咧就建議咧下屆特區政府嗰啲政治委任官員嘅薪酬咧就要大幅度增加。佢嘅理由係好荒謬喎，佢話咧即係過去2年咧就凍薪，過去2年凍薪，而家嗰個加薪咧。仲要回溯翻過去2年累積未加薪嘅幅度，咁嗰2年凍薪凍嚟托啊，真係好好笑啦，咪好荒謬咧！即係話哦，嗰2年就因為呢一個疫情嘅關係，所以就凍薪。凍薪嘅意思係凍結加薪咁解，就唔係凍結你嘅薪水，係咪？唔加薪住，本嚟每年都係要加噶啦，公務員又好，呢啲所謂政治委任嘅官員都好啦，你都係要加人工嘅。咁而家咧就凍薪2年，好啦，而家嗰個新嘅政府呢啲政治委任嘅官員咧，就要將過去2年凍薪嗰啲要回溯翻過去2年，喂，凍咗薪，凍結加薪，當時譬如如果我加薪幅度就加埋落去，喂，你係咪荒謬啊？累積過去2年未加薪的幅度，荒謬到咁嘅，係咪？即係當然啦，喺個垃圾會裏面嘥氣㗎啦，係咪？有啲行出嚟小馬大幫忙就喺度噏兩句哦，即係我睇到政制事務委員會啦，咁有人話啊，咁呢個做法唔係好合理嘅，咁啊呢個問責團隊啲政治委任官員應該同公務員共進退係嘛？咁公務員又未加係嘛？而且加得嚟啊，好恐怖嘅係咪？你睇翻咧，而家講緊嘅咧就係。譬如我哋先唔講呢啲所謂政治委任嘅官員啦，咁根據呢個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啊，即係李聯輝做主席嗰、那個啊，咁佢就即係向呢、這、一個即係公務員咧，向員方咧去解釋，即係今年嗰個薪酬趨勢調查結果係嘛？咁就扣除平均遞增嘅薪額之後，高層嘅公務人員薪酬趨勢個淨指標咧就去到 7.26% 啊。咁就回歸以來最高嘅，咁另外中層就 4.55%， 低層就 2.04%， 係嘛？喂，如果按照呢個趨勢嚟加人工咧， 都好得人驚喎，大佬。高級公務員加嘅 7.26%， 係咪？中層嘅 4.55%， 低層嘅 2.04%。 嗱，呢一個咁嘅加幅係非常驚人。嗱，我頭先講嘅政治委任官員，如果唔使講啦，佢已經會加緊㗎啦。但係呢個薪酬趨勢調查委，即係呢個調查委員會咧，就話喂，將嗰個薪酬趨勢即係加薪嗰個就高級公務員、中級公務員、基層公務員嗰幅度咧，就即係用呢、這、一個頭先我所講嘅，喂，如果你照嗰個比率嚟講，呢、這個真係好高。當然啦，亦都係肥上瘦下，係嘛？即大家可以去諗下，而家香港咁嘅情況，失業率咁高，係嘛？即所以我今日我就諗起呢啲高官咧，全部都係食塞米嚟嘅。食塞米嘅意思係咩咧？屌係冇用咁解，冇撚用，係嘛？但係咧就高薪厚祿，係嘛？德不配位，係嘛？垃圾一大堆，你數下呢啲咁嘅所謂政治問責官員，呢啲政治委任官員，邊個似人樣啊？邊個做到嘢嘅？係咪？你點去值咁嘅人工咧？仲要加喂，已經係好高薪水嘅啦，幾十萬一年嘅嗰啲局長、副局長又係二三十萬一年，跟住啲政治助理一大堆，呢啲都係政治問責、政治委任嘅官員，你而家大幅度加佢人工，係咪？好啦，跟住個薪酬趨勢調查咧，就俾嗰啲高級公務員要加到7% 咁多嘅。咁啲高官，呢啲食塞米嘅高官就狂加薪水，系咪？但系咧，市民咧就食谷种，系咪？点知苦不堪言？而家个情况就系咁样，系咪？你有冇天理咧？你话俾我听，系咪？所以你睇翻咧，即系当然啦，嗰、那个两年，即系对基层公务员，我哋系同情嘅，系咪？咁你两年冇加人工。咁而家呢個薪酬趨勢調查出咗之後，咁跟住就會加呢啲公務員人工，我覺得都仲可以接受嘅。譬如啲中層同埋基層，但係你啲高官，我都唔明點解你高級公務員七點幾個 percent， 基層嗰啲係得2%，相差咁遠，你人工本身個基數已經係高嘅，加咗之後咪仲高，係咪？嗰啲基層公務員佢人工嘅基數比較低噶嘛，係咪啊？譬如萬零兩萬蚊嘅，係咪？咁你加佢2%。啊！同佢十幾廿萬嘅嗰啲首長級官員，你加佢7%，你咪計下條數，係咪？呢啲就叫肥上瘦下啊嘛，係咪？咁啊，梁朝廷咁唔知佢可以噏乜啦？唉，即係佢永遠都係又係即係講咗等於冇講嘅。唉，你公務員工會嘅，喂，佢好似係支人工嘅，即係公務員工會總幹事係咪？即係呢啲咁嘅公務員工會嘅即係管理階層。咁你點去幫呢啲基層嘅公務員呢？咁但係最不堪就係嗰啲政治委任嘅官員，係咪？你要狂加佢人工，呢都可能即係可以講話，即係非常之無恥，係咪？即係佢仲講下屆喎，最荒謬就係我頭先講嘅，將兩年嗰啲即係冇加人工嗰啲回溯翻過去嗰兩年嘅個加薪幅度，即係我講嘅政治委任官員啊，仲下屆政府啊！我屌你呢屆政府冇咩下屆政府就下屆政府嗰條數啦，係咪？下屆政府同呢屆政府，你過去動身嗰啲係呢一屆政府嘅政治委任官員啊嘛。咁你呢一屆政府政治委任官員，咁下一屆又佢哋做啊？唔係噶嘛，係咪？你會換人噶嘛？個政府重組噶嘛？新政府嚟噶嘛？而家又架構重組，又要開多咁多位，係咪？多13個政治委任嘅官員，係咪？已經一年要用多成1億。9000多萬嘅，用9000多萬，接近1億嘅呢啲公帑，咁你知唔知揾我哋啲納税人老襯咧？係咪？喂，香港已經係喺政治上已經係實行暴政啦。喂，仲有你都仲可以喂你實行暴政嘅人冚家產，你仲要支咁高人工？屌你真係！咪呢啲我哋一定要講嘅，點可以唔講啫？係咪？啲高官食塞米。薪金狂加，市民食谷種就苦不堪言。我告訴你，香港不亂都幾難，是吧？大家都看到現在這個情況，喂，疫情這樣，你看那些打工仔怎麼辦，是吧？那些中小企業怎麼辦呢？這些薪酬趨勢調查也好，這些什麼薪酬，即是政府這些所謂 呢啲咁嘅委員會，即係嚇，即係去幫政幫呢啲高官計下數，加佢幾多人工嘅呢啲咁嘅濕鳩委員會，係咪？佢哋真係不吃人間煙火，係咪？你會製造民怨，令到社會更加分化，唔好以為好得意，係咪？資咁高人工，全部都係食塞米。即係我哋講呢啲咧，同其他人講可能係唔一樣嘅，因為我哋有經驗，大佬。我哋以前即係就算我未從政嘅時候，我做電台又好，寫文章又好，對於呢啲現象，我哋不斷都一路即係挞伐啊，批評好尖鋭嘅。我哋做功課嘅，我哋了解個實情。即係你好多時就成日有個藉口就係喂要反映個市場啦，唔係咁私人機構啲人嘅人工有幾高，我哋公務員啦或者高官啊，我大佬你都好高㗎啦，仲有大家不可不知，我哋香港有好多法定機構資公堂嘅，嗰啲人工高到你都唔信，金管局個總裁幾錢咧？過千萬一年，係咪？千幾萬一年，係咪？貿發局嘅行政總裁千幾萬一年，係咪？醫管局嘅行政總裁有成千萬一年，係咪？我哋啲大學校長、政府資助大學校長最低人工嗰個年薪都500萬，最高啊過千萬，全部食塞米嚟嘅，大佬。全世界嘅大學校長冇人工高得過香港噶啦，我話俾你聽。但係呢班人殘民以情，係咪？鎮壓我哋啲學生運動，係咪？要呢啲大學校長全部都要落地獄嘅，休息一陣。